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收看的方式呢有两种，第一种就是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那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啦。还有一种方式是在易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的。各位老铁开始刷刷小礼物。哎，今天呢道道，如果你想点歌的话呢，我也是可以给你唱的啊。好了，不过我们今天主要还是以小雨为主啊，小雨也是欢迎大家点歌的，是不是？ 对， 嗯，对，在把他所有的自己的歌先唱完之后呢，中间可以穿插就是我们大家所点的作品。好了，那么话不多说，我们还是以歌会友，先来带来一首歌好吗？ 好，先带来一首。 嗯，想唱什么？这些今天带来的歌全是你自己的吧？ 哦，对，全是我自己。大概是三个阶段的作品。 三个阶段， 嗯， 哦，看来这是一个老的资历很老的音乐从业人员。 也没有，就是自己大概是这样去分的啊。 好， 因为那个，我觉得大家还是听我的作品嘛，好吧？ 好，没问题，来吧，那我们就准备好，咱们先来第一首，好不好？ 好。 第一首的歌曲名字是什么呢？ 我是那个谁，我是那谁谁， 我是那谁谁， 我是那个谁。 我是谁呢？他是薛小乙。 嗯， 好了。 你不要以为你长得很美丽，我才不会爱上你。你不要以为你让人很着迷，我很快就会忘掉你。你不要以为谁爱上你的美丽，我才不会是那个谁。你不要以为谁为你而着迷，我才不会是那个谁。嘿呀呼嘿，嘿呀呼嘿，嘿呀呼嘿，呀呼嘿，嘿呀呼嘿，嘿呀呼嘿。嘿哦嘿，在我眼里你最美丽，范冰冰也不如你。你让我丢了魂儿，我为你而着迷，我怎么可能忘掉你。在我心里其实早已有了你，从见到你的第一天起，我会努力的活下去，骗天骗地骗自己。我是那个谁呀，你是谁的谁？我是那个爱你的谁？我是那个谁呀，你是谁的谁？我是那个恨你的谁？我是那个谁呀，你是谁的谁？我是那个想你的谁？我是那个谁呀？你是谁的谁？我是那个怨你的谁？我是那个谁呀？你是谁的谁？我是那个你的谁？谢谢。 啊，我的天哪，这首歌唱太带劲儿了哈！我觉得这个好像真的是有陕北民歌的那个感觉在里面。是跟你的这个出生地还有你的经历有关系吗？ 这个，可能是吧。那个，因为 从小我生活在那边，就是陕蒙、 陕北、 内蒙跟 陕西的交界 的地方，那边耳濡目染了好多这种陕北的。 对，因为我也是在这个陕西，就是延安学习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包括像当地的一些音乐形式啊，就是民很有当地地方特色的，像安塞腰鼓也是非常棒的。对，我看过他们的表演，哇，气势非凡。包括像什么花音老腔啊，这些就很有民族或者说就是很有地域性的这些唱法，会在现在特别的流行。尤其你跟那个现在流行音乐配到一起，我觉得哎，让人听完耳目一新。我刚才就是听的时候，哇，浑身起鸡皮疙瘩。我说你怎么唱出来的？对，好啦，那么我们的薛小乙就是今天的嘉宾啊、刚才带来了一首歌，有没有惊艳到你呢？如果你觉得唱得很好的话，那欢迎来跟我们互动，就是刚才说到的两种方式。其实今天呢，我们这个题目叫做矿区里挖出的金子般的音乐人。对，说的就是薛小乙哈。 不敢当，不敢当。 对，但是我觉得既然刚才都已经说了这么多关于你经历的好像是这个神秘的面纱，那我们不妨就由这个来说起来哈。小乙，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音乐的，喜欢音乐？ 我大概是在初中的时候吧。 初中。 对，初一的时候，那时候因为比较调皮，然后家里觉得我妈觉得就是不太好管理 啊，不太好管理。 应该这种调皮的孩子是不是应该多门手艺啊？ 啊、哦， 然后我妈给我买了第一把吉他。 哎呀，原来是妈妈打开了你新世界的大门。 对对 对, 对, 对。 嗯，买了第一把吉他，然后你就在家就是随便拨弄呗。 对，之前这种拨弄，但是弹不会啊，这个东西我觉得这吉他自学这个太难了。后来就找那些附近的有邻居啊，有什么那些，他们之前有的可能年轻的时候弹过，但是在那个时候我找他去学的时候，他那个年龄可能把他之前的东西都忘了。所以大概那个时候一直到初三初几的时候也没有学到真正的 啊，也就是说小的时候妈妈先给你买了一个吉他，然后呢没有什么特别正经和系统的去学习过， 对对对， 只是喜欢。但那个时候呢就是等于是给小乙一个音乐的启蒙。 对 啊，后来是找专门的老师去学习了吉他，对吧？ 对， 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包括后来也组过自己的乐队。 对， 然后呢，小乙，我来概括一下你的这个人生轨迹啊。小乙他是这样的，曾经呢就是年少轻狂无知的时候被传销组织骗去过，然后待了一个多月，好不容易险些这个逃出来了。是，现在呢就是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哈，一定要找正规的地方，然后不管你是想赚钱也好，还是说想去组乐队也好，这个都是有梦想要有正规的途径去实现，还有靠谱的人。然后呢也在酒吧驻唱过， 对， 当过酒吧歌手。而且呢就是曾经身上只剩50块钱了。对，而且最后是买完票之后就剩了5块钱，那么他是怎么花的呢？这个我觉得待会儿都可以跟大家讲讲哈。 哎，好的。 是的，这是我所知道的 get 到你刚才跟我说的几个点。对，那你想先从哪个地方开始讲起呢？ 我觉得先讲讲讲讲我这首歌吧。 讲讲你这首歌。好。 就是这首歌，你刚说有陕北的味道，我才好像突然才感觉到。我之前好像自己没在意这个歌好像有什么陕北。 这首歌什么时候写的？ 写这个作品还是比较属于我刚才说的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是指什么时候呢？ 大概是在零几年到一零年之前的作品。 那个时候你在哪儿呢？是在老家吗？ 那时候我在四川。 哦，在四川啊。 对。 哦，是在四川，那时候就是酒吧是吗？ 没有，我在那边酒吧也唱过，然后当过流浪歌手。 当过流浪歌手。 对。 我的天哪。原来我们节目今天请到了一位流浪歌手，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的去接触流浪歌手。因为有的时候我就是对流浪歌手觉得还是有一种那种不食人间烟火放荡不羁的感觉。对，但实际上我想问一下流浪歌手的真实感受，来采访一下是什么？ 流浪歌手其实也没什么、流浪歌手我觉得很随意， 很随意， 对、就是在我想唱歌的时候就可以、可以唱，就是 那比如说你都唱过什么地方呢？那所谓的流浪歌手，因为我在我的比较狭隘的认知当中、你像流浪歌手有分两种啊，一种呢是走南闯北，可能就当是游山玩水了，然后去找一些大山大河人烟稀少的地方，然后这个歌声是唱给自己听的。还有一种流浪歌手，那会在专门挑人多的地方，比如说街头啊、或者说这个地下通道啊，或者说一些这个商业中心等等等等，就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其实都是有这样的。那你是属于哪一种？就是一种是为了生计，而另外一种呢是完全为了自由。 我这两种都尝试过。 都尝试过。 对，因为你说的第二种就是、那种就是为了生计的这种， 对， 是不得不唱。 嗯， 当然那个时候也会挑一些自己喜欢的歌，还有找到共鸣有感觉的歌会去唱。然后那种第一种那种流浪歌手吧，完全是为了创作，为了自己的这种感觉去找、去找感觉去了，是那样的啊。 是的，那其实呢，这个小乙是一个创作型的歌手哈、对，那他呢就是经历过的生活，他的人生真的我觉得可以用丰富多彩来形容了哈。那第一首歌带给我们大家的是我是那谁谁。那这样吧，马上进入到第二首歌，第二首歌要唱什么呢？ 第二首歌也是早期的作品。反正我觉得吧，大家凑合听吧啊，有些青涩 啊，有些青涩，没关系，你太谦虚了。你先唱完了，我们再来评价好不好？ 好吧。 好， 就是咋说，我就是说在初期的时候，好像多的倾向于这个男女之间情感的这种作品会比较。 但是情感其实我觉得很正常啊。对，因为大多数的歌曲它都会或多或少涉及到情感，因为我觉得感情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你想避开它是不可能的。但是如何把感情写得有深度，或者说让别人引发共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的。 很有道理。 来吧，那第二首歌的名字叫做 原来是个笑话。 哦，好，原来是个笑话，来自薛小乙。 你要我给的未来还有一小步，或许我该肆意的忙碌。你问我还要多久才能让你幸福，也许会是一条漫长的路。你要我给的明天还有点模糊，用尽全力我无法描绘清楚。一句发霉的承诺丢了你的温柔，也许分开是我们唯一的路。谁不曾想有个温暖的家，谁不曾想有个温柔的他。可我只是一个廉价的男人啊，香烟和酒精能否让我潇洒。谁不曾想有个温暖的家，谁不曾想有个温柔的他。可你还是一个多愁善变的女人啊，我的悲伤原来是个笑话。 暖的家。谁不曾想有个温柔的他，可我只是一个廉价的男人啊。香烟和酒精能否让我潇洒，谁不曾想有个温暖的家，谁不曾想有个温柔的他。可你还是一个多愁善变的女人啊，我的悲伤原来是个笑话，我的悲伤原来是个笑话。谢谢。 好，这是薛晓怡的一首《原来是个笑话》，是吗？ 对。 哦，这是你的真实经历吗？ 算是吧。回头，再去看的话，就是像一个笑话一样。 嗯、是，这个是在你哦，我说的直白一点，这个是发生在你比较落魄的时候的吗？的事情吗？ 嗯。 嗯， 差不多， 差不多。 那个， 嗯， 没有，我觉得好像我， 嗯， 之前好像一直都落魄 啊、哦，是吗？对，因为你知道刚才就是说到这个只有50块钱的时候，我说，哎，那怎么可能呢？我说这个那多少都会之前存一些积蓄什么的，对，嗯、但是确实好像当时真的是非常的窘迫那个状态。 对 对，然后刚才就是聊着聊着还牵扯到一个对小乙有帮助的人，嗯，然后他还说这个跟他失联了，想借着我们的节目来寻找一下，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哈、对，不妨可以讲述一下这段故事。 对，就是我那时候从那个传销组织出来之后， 哎呦天，从传销组织出来之后，再次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被骗啊、哦、嗯。 出来之后呢，身上只有50块钱、嗯、然后就到火车站。到火车站有两趟车、嗯、票价我记得都是45，然后呢有一趟时间要早一点， 嗯， 六点的，然后有一趟稍微晚点，是8点还是10点、 嗯、 我忘了，一个是往南开，一个是往北开， 嗯， 就是 往南去哪儿往北去，哇，这真的是人生的分界线哎。 往南是往上海方向， 嗯、 往北是往郑州方向， 哦， 郑州方向。然后呢，我就选了那个上海方向的车，因为那个时候，那个车走得早。 嗯嗯嗯。 我想我在火车站待着。 小乙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 嗯， 对，嗯，声音很小。 就是、当时我想着，在车站待着，我就选一趟早点的吧，然后。当时其实是想去上海的，然后那个买票那个钱就不够了嘛，不剩50了嘛， 嗯嗯嗯， 然后45买到了南京， 嗯， 然后再走不了，50块钱好像也没有50块钱的票，我看往那边走，南京这个城市还是比较大。 对，然后就是其实这也就是你不觉得这有点像命运的安排吗？就你这些钱然后和你的想法可能哎就恰好到了南京这个地方。 嗯， 对， 也是应该， 对， 应该是、 嗯、 是这么理解 的。因为我对南京还是很熟悉的，我在那儿待了4年。 嗯， 对，我是在南京上的大学，所以就南京这座城市我还是比较了解的。哎，也许你在南京的那时候我也在南京。 哦，这有可能。 对，你是什么时候在那儿的？ 啊，零，哎呀，具体时间我还真想不起来了。 哦， 零几年。 嗯嗯嗯，好吧，那我是05年到09年在那儿。 你这样不怕暴露你年龄吗？ 啊、哦，不怕呀，大家都知道我的年龄。对啊，我每天都18岁。对，然后在南京就当时到了那儿之后，那你就剩5块钱了身上。 对，到了，我记得是 吃个包子，不是吃一笼包子可能都不够了，一碗鸭血粉丝汤也不够。 是晚上的凌晨了，应该是凌晨的。零点， 嗯嗯嗯嗯， 凌晨零点之后，我 那个时候没地方去了，好像我记得花了2块钱， 嗯， 坐公交车，然后到好像往市里走了走，然后剩3块钱了，然后我也没， 太惨了，这有点，嗯，可是你背着吉他呀，你没有想到坐，就是坐在地上然后就开始弹唱吗？ 我那时候背的是一把电吉他 啊。 你应该也知道这电吉他是，没有音箱的情况下是发不出来声的。 哦，完了， 因为之前在乐队是做电吉他， 怎么就把你带出来了呢？真是。 那时候一腔热情，其实是搞乐队的， 上 那边去。 然后 呢？就剩3块钱。 嗯。 我也不知道上哪儿住去。 嗯。 看到有一个花园。 嗯。 然后选了一个比较干净的长凳。 对。不是水泥管子，嗯， 对，长凳上，然后，在长凳上睡了一宿，就是睡之前还把吉他那地方跟我的身体绑在一块儿，害怕别晚上被人 偷了， 捡走 啊，被人捡走，是的，唯一的家产。哎，可是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当你都快活不下去的时候，就剩那么点钱，你没想到把这个电吉他给卖了吗？ 那个不能卖， 为什么呀？反正他也发不出来声，你不如换，就是把它卖了，然后再去乐器行选一个二手的木吉他。 哎呀，那个， 嗯， 我真没想 啊！哎呀妈呀！哎呦，我这脑子！哎呀天哪！我怎么这么聪明？ 我觉得那吉他好像是我的一部分 啊， 就是 其实是有感情的。 对，好像那个时候，你要如果说把那吉他卖了，好像感觉就像是剁我一只手嘛，是这样的感觉。 哎呦我的天哪，那还是算了吧。怪疼的 啊，真是这样。 对，然后后来呢，睡了一宿之后， 早上醒来之后， 嗯， 一晚上没吃饭，饿得鼓鼓的，然后就3块钱也不知道能买些什么，然后 当时应该可以买个煎饼果子之类的。 哎呀，我好像我也反正那3块钱没花 啊， 我这个， 然后怎么办呢？ 一晚上也没睡好， 对，你也不知道去哪儿啊， 拖着一晚的这个疲惫，然后一直走，我想着该怎么办呀。 嗯， 搞乐队也搞不了，这边我人生挺受，但是那时候我也就想，反正走哪儿算哪儿。后来呢，我就想着我应该先找点吃的。 嗯， 后来看到一家饭店，招人。 嗯，哎，刚好 我就去应聘。 嗯， 我说那个，我想到您这边来上班。然后那个老板就出来接待我。首先看我第一眼就说，你这个也不像在我这儿来我这儿干活的呀。 嗯， 你看你这个长头发又背个吉他。我看你这个你搞音乐的吧。啊，我说是。但是就我这个实在是 走投无路了。 走投无路，就是我把那个之前的经历，营销那个什么都 跟他讲了一遍， 对，都跟他讲了。然后老板特别好，比我大我几岁吧。他叫孙杨，跟我国那个游泳健将。 但是此孙杨不是彼孙杨啊。 对对对，他就说你这样吧，你先在我这边先，安定下来吧。毕竟我在这儿是个饭店，你也有口。 是，就是之后你就在这个饭店一直待着是吗？ 对对对。 然后待了多长时间？ 待了具体多长时间我也忘了。然后 反正就是你想找这个老板是不是？ 对，我特别想找到他。 好的，那待会儿你肯定有想对他说的话对吧？好，那待会儿我们再说啊，因为上半段的时间快要到了。这样我们在上半段呢，这个我们先来，也没有时间了，就是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一位可以说跟其他的歌手，以往我们每一期的嘉宾其实差别很大，因为他做过矿工，然后呢被骗过，然后也去打过工流浪过，甚至说是身无分文，就是已经人生最窘迫的时机可能都被他经历过。当然在这其中呢也会有很多的贵人去帮助他，所以呢就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我觉得以后会越来越好的。他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薛小乙。当然呢他一直就即便是如此经历过这样的人生跌宕起伏，他依然没有放弃他的音乐，我觉得这个坚持就是非常可贵的。好了，那么如果你也对他的故事感兴趣，对他的音乐感兴趣，千万不要走开，我们的挑战新歌声马上回来，接下来还有更多好歌在等着你。 So take your clothes off, show me how you show up. It's your undress rehearsal. You made a track.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呵，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 ，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耶、yeah,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叨叨。新的一周开始啦，今天是星期一，在连续上了好几天之后呢，我真的是已经对时间都快要没有概念了。好，那么还是可以同步的收听和收看。待会儿告诉你们这个收听收看的方式，期待着大家的互动啊，也可以点歌。首先还是来介绍我们今天的嘉宾，他就是薛小乙，欢迎。哎，跟大家打个招呼。 嗯，大家好。 哎，是的，小乙是一个特别，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朴实而且腼腆的人，是吧？是不是？这是第一次来做电台节目吗？ 之前有过 啊，之前也有过哈。 对， 但是在我们青年广播应该是第一次。 对，之前没有直播， 没有直播啊。 对。 好，今天是直播版的哈，并。不仅是直播，而且还是现场弹唱，对，而且呢还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那如果你要是这个想要看到我们现场的话，可以去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哎，就是它，然后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啦。还有呢，就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刷刷小礼物，看到像娜姐啊、刺猬啊、随遇儿啊都过来了，嗯，欢迎各位。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这个演唱的环节了。今天下半段我们把这个现场来交给小乙。对，既然你在酒吧做了这个这么长时间的歌手，那你肯定对这个流程是相当的了解了哈。 对， 假如说我就是一个听众，我代表着这个大家啊，大家也在听，那你下半段第一首歌想给我们在场的这些这个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带来什么呢？ 嗯，就是说，假如是我在酒吧的情况下，是对吗？ 哎，无所谓，就是说你想带来什么，就你想唱哪一首，你准备的今天准备的这些、 今天准备的歌 啊、 今天准备的歌就是我那个自己的歌曲，是那个第二、我所说的第二阶段的， 第二阶段的， 对对， 哦， 第二阶段的歌。 哦，对，看来如果要是真的在酒吧的话，你是不会唱这首歌的，是吗？ 对对对。 好，那么我们先把这首歌带出来，然后待会儿我来问问你会唱哪一首歌、如果在酒吧的话。 嗯， 好，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呢？ 这首歌叫做《流浪者》。 流浪者。 嗯， 献给所有有一颗流浪的心的人。 我想做一个流浪者，有属于自己的浪迹天涯，戈壁雪山，铁马冰河孑然一生。我想借一世情怀，素衣回弯，数一生离愁，断桥残雪，流光飞影，墨云成伤。我只想问世间情为何物，何为刻骨铭心，海枯石烂，为何一场烟花一场梦。我只想我不曾也不想去放弃，草原没有我的野马，我却一样纵横驰骋。情为何物，何为刻骨铭心，海枯石烂，为何一场烟花一场梦。我只想让你知道，我不曾也不想去放弃，草原没有我的野马，我却一样纵横驰骋。谢谢流浪者。 哇，流浪者第二阶段的歌跟第一阶段就是真的能听出来不一样啊，在曲风上面不一样。第一阶段可能更多的是跟情感有关，然后呢可能曲风偏向于那种民谣小调，然后有一点忧伤。第二阶段是不是生活有了起色，然后让你觉得有希望了？ 第二阶段就是好像有一些重复，每天的生活都是在重复， 是吗？ 朝九晚五的那种生活。 哦，就开始朝九晚五了。 对，然后就觉得有一颗这种流浪的心，然后想去释放一下。 我觉得吧，就是这个人总是这样，你当你拥有一样东西的时候，你就觉得它没有想象的那么好了。然后呢就是这山望着那山高，其实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总是有恃无恐。哎呀，这歌词简直了，我们又秒变我爱几个词。但是我觉得有些歌词它确实说的很有道理嘛。对，这是刚才的一首歌，叫做《流浪者》。 对， 对，每一个人都有一颗流浪的心，尤其是当你出不去的时候，哈哈哈，好开心呐！对，我不是一个人出不去。对，那平时也是这个在酒吧也做过歌手，然后呢也是当过流浪歌手哈。今天也准备了两张照片，我觉得这个照片真的完全看不出来你的影子，哎。 是吗？ 对，我们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哈，大家看看，就是如果你正在看视频的话，请先看一下我们的嘉宾小乙他是什么样子，看一下这张非常可爱、非常这个不能说慈祥，但是非常朴实的脸，然后看一下这个特别文艺，哇，这个是什么时候照的？你在哪里照的？ 那个是，哎呀， 而且那个时候还长头发。 对， 真的是浓浓的流浪歌手风。 好像不是，那个时候应该不是在做流浪歌手吧？我也忘了这个。 但是很文艺的。哎，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在我的认知当中，真的就是那种做歌手的，尤其是流浪歌手的，一定会身背一把吉他，然后呢很瘦，留着长发。对，然后走在一个夕阳西下的黄昏，走在路上，就是拿他特别忧郁的眼神45度望天，留给别人一个背影，哇，大家就觉得好有诗意。 这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多数人都是这么对流浪歌手， 是吧？反正我好像在就是给我的一些印象就是这样的，不管是文学作品里面还是照片里面。 流浪歌手好像也不是说 也不是这样的 啊，好像不是像你说的这样。 是吗？那他是什么样的呢？ 流浪歌手其实很多是就是像你一开始说的分两种吧。 嗯 一种就是 商业目的的， 对，为了生活去流浪。一种是为了理想，或者说是为了找感觉去流浪。 我说的那个可能多数是为了理想嘛。 对，你说的那种应该是经济条件比较好的那种。 是吗？哦，我懂了，这个也是分经济条件好与不好的。 对对。 嗯，好，那么刚才看了一张小乙的照片哈，这一张呢？这张也是在演，这是在什么时候的照片？ 这个好像是。 这是好像参加什么比赛？ 对对，是一个比赛现场。 哦。对，哎，你不打算给自己留一套就是那种写真吗？就是拍一套你自己的照片，以备宣传。 可以吧，找机会了。 对，我觉得应该就是个人建议啊，我觉得还是应该有一套。对，不然的话有一天你说你这大红大紫，说快找一下薛小乙音乐人的照片，没有资料。啊，大家都觉得哎。所以说还是要备一套的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唱歌，下一首。哎，对，我还没问你，你还没回答那个问题呢。就是如果要是这是一个酒吧现场，那你的第一首歌你会给大家唱什么歌？一般来说的话， 一般来说我应该会不会很随性的去唱歌啊。 是吗？是固定的曲目单。 大概会在酒吧，有时候会看那个听众会来哪些观众，哪个年龄段的。 那比如说30岁左右的呢？ 30岁左右，我可能会偏向于这个民谣类的。 民谣类的。 许巍。 那我们想听摇滚的，我想听嗨的，可以吗？在酒吧好像是很少有唱乐队现场了吧？ 对，除非说是有现场乐队的。 明白了。好，多数还是这样的低吟浅唱哈，以民谣为主。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唱你自己的歌吧。 好， 下一首歌要唱的是 下首歌就是进入第三阶段了。 哦，第三阶段这么快？第二阶段代表作就刚才那一首。 还有 其实还有， 就是我就是选了这一首。 好， 第三阶段的这首是一首揪 揪。 对， 哪个 揪？纠结的 揪啊，纠结的揪啊，我以为是那个揪揪的揪。 揪，纠结的揪。 好，揪，来听听看什么样的歌曲。 一梦如凡间，万千皆是缘。有心向来处，无人苦问津。笃定三世自作情，不弃失望修对天。将心所属和天，丝绸染酒香，饮痛俗世忧。再定三生一多情，孤家寡人我笑对天。春风几时心残醉九州，春风几时要红颜，一尊心残醉九州。 首歌，哎，真的，我觉得你的歌真的从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是越来越洒脱的一个过程。而且这首歌我觉得是加入了戏曲的元素吗？ 哎呀，我好像， 其实你并没有想这个是吗？ 对， 啊， 有一些这个创作的时候好像是自然而然出来的。 哦，那你之前接触过像戏曲啊这些作品吗？喜欢听戏吗？ 嗯，对京剧还是比较感兴趣。 哦，难怪，那你可能是就是不自觉的就会加入一些这样的唱法。 对，可能小时候就是听我们内蒙那边有那种晋剧过来唱戏的那种小班子。小时候看那种戏班子的 感 觉，可能自然而然这个跟自己的这个经历生活都有关系。 是的， 融入了一些吧。 哎，这首揪，我觉得这个就是纠结的意思吗？ 有一些放不下的意思，就是可能就是纠结。 哦，这是第三阶段写的歌，那这首歌你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就单看这一个歌名还真的是让人很难理解。 我这个想表达的其实就是就是我在工作稳定之后，其实又想再回到从前的生活，然后又觉得 哇， 这边有些割舍不下 啊。 割舍不下的其实不是工作啊，割舍不下的往往就是家人，亲情。 对，我觉得这个说到家人哈，还真的是怎么说呢，就是你一直这样在外面漂泊，家人肯定是很担心你的。就比如说在你最窘迫的时候，你的家里人知道你生活是这样的一个生活水平吗？ 他们当然不知道了。 对，那他们就是你就是在你流浪的时候，当流浪歌手的这几年，你平均多长时间回一次家？ 哎呀，平均我 你还是很久都不会回去一次。 很少回。 是吗？ 最长的一次大概是3到4年没有回家。 3到4年都没有回家？ 对，很长。 过年也没有回去？ 没有没有。 那父母呢？也没有见？ 父母没有见过，就是也就是打个电话吧。 哦，那他们不想你吗？你不想他们吗？ 哎，我觉得我比较残忍。 是吗？ 父母肯定是想我。 家里就你一个孩子吗？ 我还有两个妹妹。 还有两个妹妹？ 对。 他们在也是在家里跟父母在一起？ 对，他们对，他们一直跟父母在一起。那个孩子不像我这么难管理。 对，那我觉得你还是真的得需要花时间去多陪陪你的父母。 对对 对, 对，因为家里就你一个，还是老大，你不能总是这样去放任自己在外面。虽然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理想，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好好的体谅一下父母，因为毕竟他们的年纪也越来越大，对吧？ 对，所以近7、8年，我一直都陪在他们身边，几乎每一周都能见到吧。 对，那这样就是好的。对，我觉得父母这也算是哎呀，就觉得倍感珍惜。我觉得还是一家人在一起会比较好，你觉得呢？ 是， 走到哪里哪都是家。 之前就是可能年龄还小吧，之前对这个 没什么概念， 哎，比较模糊。总是一味的在索取。 现在是你回报的时候了。 我觉得应该是陪伴是最好的，陪伴是最好 的。对，真的是，就有的时候陪伴就是最好的一种方式去孝顺他们，不需要太多的物质上的东西哈。 对对。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把歌曲带出来，还有一首是你的歌，也是第三阶段吗？ 对，因为我现在只有三个阶段 啊，只有三个阶段。好， 目前为止。 好的， 第三阶段的这首歌叫做淡，平淡的淡 啊，平淡的淡， 哦， 慢慢的就平淡了，平平淡淡才是真。好， 或多或少心里还有一丝坚定，轻轻释怀，此生安明乐道。曾经无知无畏，走 不是青春岁月，蓦然回首，那时阳光真好，是错是对，世界总有一扇窗口，谁人能知梦想现实缠绕，曾几何时所谓找寻一丝存在，黯然一笑，往事四季变老，何必自寻烦恼，让烦恼更烦恼，庸人自扰，美好不在过去，不在将来，而是现在，不行漫漫长路，来一半去一半，万水千山，一次一次黯然，却不知幸福如此简单。哎哎，何苦自寻烦恼，让烦恼更烦恼，庸人自生活本该这样，自由着，行走着，放纵着，任凭弱水三千，多一点少一点，只取一瓢，愿为沧海一粟，欢笑着，奔跑着，天长地老。 谢谢。 哇，这首歌是第三阶段非常欢快的一首歌了，而且也唱出了那种洒脱和稳定感。我觉得其实跟每个人的境遇，就是跟他的音乐是有很大关系的。当你的心灵不再漂泊的时候，你的音乐也是踏实的。 嗯， 我觉得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 对，然后当你整个人可以非常的无所畏惧的时候，然后你的整个音乐都是放开的，对，就不像是之前的可能有太多的那种离愁别绪啊，或者说有一些对未来的不确定啊什么的。 对， 嗯，好，那么这是三个阶段的歌曲哈，我们基本上都已经听到了。那其实今天也准备了一首是翻唱的歌曲是吗？ 对对对对， 嗯，这首翻唱的歌曲是。李宗盛的， 啊，对对对，是我比较喜欢的一首《 寂寞难耐》。 对对对 对，哦，这《寂寞难耐》呢，还真的是因为在上周还是上上周的嘉宾也是翻唱了这样一首歌，同一首歌，然后呢，哦，唱的真的特别有味道，对，特别特别的好听。但是我想每一个人唱，他肯定是有不同的感觉。哎，那今天就正好来听听薛晓以这个版本的。寂寞难耐是什么呢？是什么样子的哈？ 嗯，好， 好，现在准备好了吗？ 好，准备好了。 好，那就开始吧。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三十岁已经过去，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寂寞难耐，哦，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 我时光不再，只有自己对自己喝彩，就自己为自己悲哀。哦，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我还是非常期待。这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寂寞难耐，哦，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哦，时光不再，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就自己为自己悲哀。哎，寂寞难耐，哦，哦，哦，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哦，时光不再，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就自己为自己悲哀。谢谢。 好哇，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哈、啊！这首硬朗版的《寂寞难耐》，再次谢谢小乙来做客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今天很开心能够跟你聊天和听你唱歌哈、啊， 谢谢。 安安静静的，对，现在这个也是有自己的工作，是不是？那马上还要回到老家那边吗？ 嗯，对。 嗯，那是来专程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吗？ 对对对对。 哇，真的是哇，那简直是太开心了，非常的荣幸。你看，我们的嘉宾都是千里迢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我简直是太感动了，一把鼻涕一把泪。好，那最后我们来听一首歌，这也是小乙推荐给我们的。 对 对，这是张国荣的《我》。 对，我就是我比较欣赏这种音乐的这种这种人，因为这首歌是张国荣先生自己写的一首歌， 对， 然后 MV 也是他自己导演的，他自己就是想把自己内心的东西想表达出来，我觉得推荐给各位朋友，就是为了让自己 找到， 一定要做自己， 是的，做自己很重要。好，那我们就用这首歌来结尾吧，这首来自张国荣的《我》。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朝夕音乐，我是道道，这里是挑战新歌声，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作者的光芒。